吃东西呢，我在北京还没吃过，但是以前在大连上学的时候呢，还是去过的。那摸错门的牛肚火锅真的是很地道。如果顺安旗舰店能够真的是传承了总店的这个调料底汤的话呢，那应该是相当不错的，值得推荐哦。下一个呢，推荐的是九阁串串香火锅，沸腾诱惑。沸腾诱惑呢，宽店是在三元桥店，那是曙光七里甲五号凤凰城内。每天的营业时间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的10点结束，人均价格69元左右。那吃串串香呢，当然还是吃九阁的最过瘾了。之所以敢推荐他们家的九阁火锅呢，是因为他们家的底料都是用纯辣椒和香料调制出的锅底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。菜品涮一涮就很入味儿，每一格都插上不同的菜品，可以稍微有隔开不串味儿的感觉，但是呢，又可以让大家在同一个锅里享用到很多种不同的口味。那这里饮料可以没有，但是呢，冰镇情人果是不可以不点的。只要吃的过程中觉得太辣了，或者是太腻了，立马吃上这么一颗冰镇情人果，那立马就解了一切的油腻。果肉很甜，而且还带着冰茶，二者结合起来，正好抵消了又麻又辣的效果。 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飘向未来，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沧海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让青春去，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舍不得忘，一切都是为爱，没有遗憾，还有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阴云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一首歌曲之后呢，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来盘点京城吃货们最爱的麻辣火锅。麻辣火锅发烧友的鬼街新欢，那就是小辣椒重庆老火锅了。小辣椒重庆老火锅店呢，位于东直门内大街266号，在北新桥的路口附近。每天呢是从下午的4点到后半夜的3点，就是凌晨第二天凌晨3点来营业的，人均价格在97元左右。那这家火锅店呢，素以辣出名，据说啊口味之重可以算鬼街火锅界的一霸了。老板呢是两个重庆美女，他们的父亲都是在重庆做着几十年火锅生意的老师傅了。那火锅底料呢就炒了几十年，所以啊这儿的锅底那是店里最大的招牌。老师傅秉承最传统的做法，当天用的火锅底料啊都是当天早上现炒的。那锅底呢就连地道的重庆人吃着也是大赞地道的，所以呢吃东西还是要讲究一个地道原汁原味，那不如就来这一家重庆的老火锅店好了。那么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九宫格串串香，就是在朝阳公园南路6号公园大道小区南门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向南大概200米左右就可以看到了，叫做以你为主。 煮呢，当然就是煮火锅的煮了，以你为主。他每天营业时间是12点到下午到晚上的11点，人均价格才60块钱左右，相对还是比较便宜的。那这家店的底料呢，也都是自己熬制的，不是外面购来的。可以说这家火锅店呢，是可以跟一起都有嗜好辣味的朋友们一起聚餐的小店。那锅底呢，一定要选那个9宫格的麻辣锅，店里的串串只要经过它一涮，味道层次种种，跟四川当地路边的涮串香啊，那是一个味道，辣而香，而且呢对胃的刺激其实并不大。这些优点都得归功于美女老板坚持锅底自制，跟那些年用现成的牛油锅底啊，绝对是不一样的。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吃鱼头和牛蛙的火锅混搭，叫做锦堂重庆美蛙鱼头特色火锅，地点呢是在东直门外大街42号宇飞大厦的3楼。锦堂重庆的营业时间呢，是在每天的中午11点到下午2点和晚上的5点到10点，人均价格是87元左右。火辣辣的重庆特色美蛙鱼头火锅呢，牛蛙都是当天现进货的，蛙肉洁白细嫩，入口爽滑。鱼头呢，则选用的是重庆当地传统吃法的花鲢。鱼头和美蛙的完美组合，再加上辣而不燥、香而不腻的汤底，口味麻辣而又醇厚，回味悠长。 放，也不能再有希望。 学会遗忘。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一首歌曲之后呢，欢迎回来。下面呢，我们继续来盘点在京城吃货们最爱的麻辣火锅。下一站呢，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京城独一家的四川乡土火锅。四川乡土火锅店呢，它的名字叫做泡家乡土火锅，位置呢是在广顺南大街北纳丽莎大厦的后面，每天是从上午的10点到夜里10点来营业的，人均价格只有50元左右。这乡土火锅啊，吃起来和其他的火锅不一样，主要呢就是两样主菜，鸡肉和肥肠。只要吃上一口啊，就能吃出它们的不一样。鸡肉是超紧实有嚼劲儿的，而肥肠呢厚而不膻，也是有嚼劲儿。首先呀，这里的鸡是选自四川蒲江运来的山野走地鸡，养殖周期呢都是在6个月以上的，而且是在山地散养的，算是鸡中的健美先生了。鸡肉发达，肉质紧实，普通超市的冰鲜鸡根本就和它比不了。而肥肠呢，也都是老板亲自处理的，那是相当的干净。再介绍一个重庆的九宫格火锅，盆景重庆老火锅，它的位置呢在日坛上街30号，每天的营业时间是从中午11点到0点。人均价格86元。九宫格算是地道的重庆风格了，加上番茄、乌鸡、杏鲍菇和白汤呢，就更加鲜美了。不考虑是不是这里的招牌菜，这里的鲜毛肚还有黄喉、酥肉、耗鱼什么的，那简直就是可以敞开了点，要的就是一个热闹痛快。那精挑细选甚至重庆空运过来的食材呢，在这里也找得到，而且那是相当的靠谱，只要不把肚子撑破，这样的夜晚可以恣意挥霍了。刚才我们介绍的火锅呢，都和肉食有关，或者是内脏。那接下来呢，给大家推荐一个吃虾的火锅，这可是彻底征服味蕾的香辣火锅。特别推荐香辣阿田大虾火锅。它的店呢，在石景山的八角北路上有一家，就是靠近八角游乐园附近，那应该是八角总店了。它的营业时间是每天的10点到晚上的9点，人均价格是70元左右。在满是香辣蟹火锅、满是香辣鱼火锅的大街小巷呢，阿田大虾算是京城少有的专门吃虾的火锅店了。小店的装修虽然一般，不是特别的讲究，但是这做香辣虾锅的手艺可是非常的地道。再点上几盘涮菜，真的可以秉承先吃后涮再喝汤的原则了，好好享受这美味的大虾火锅吧。 用今天的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再推荐一个麻辣海鲜火锅。这个麻辣海鲜火锅我只有一句推荐语，那就是值得你去吃 N 次。比邻小厨香辣海鲜火锅位于新街口南大街大茂胡同一号，每天从中午11点营业到凌晨0点，人均消费呢是90元。这里可是少见的麻辣海鲜火锅，海螺、扇贝、生蚝、虾贝一块煮，红汤翻滚，飘着辣香，意外的好吃，特别的幸福感油然而生。没开多久呢，就有好多回头客找上门，老板啊都是当天亲自去市场进货，每天呢都能差不多卖光，所以啊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都能赶上新鲜的海鲜吃。尤其是在天冷的时候拿上一个火锅，那简直是美哉悠哉。 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 FM 98.6。